等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炎症会增加老年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嗓子会发炎，你破了一点的话，伤口那儿可以感染，你要没有处理好的话呀，这感染呢就可以扩大发炎化脓。还有呢，人体的就是在体内的胃肠道呢也可以出现呢发炎。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人体对抗刺激的一个防御性的反应。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头，炎症啊是有益的，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身体长期的是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的状态的话，那么有可能呢会诱发一系列啊严重的这个疾病。首先会发生心血管的疾病。炎症呢侵入到血管壁的话呀，这个造成血管内部啊，壁的内部造成呢血管壁受到破损了，在血管中间呢形成啊斑块，甚至形成血栓，导致最后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发生和冠心病的疾病的发作。所以怎么说，炎症要是慢性的长期的对于我人体啊这个危害的话，首先会啊炎症侵入到血管壁的内部的话，就造成心脑血管病。另外呢，糖尿病炎症因子啊使得免疫系统啊异常的活跃，就导致我们体内的脂肪代谢可以啊出现异常，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因为脂肪代谢 异常的话，必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糖代谢。所以你长期的慢性的炎症的话，最后的结果脂肪代谢异常，而且还是我们的糖代谢异常，那么就可以造成出现糖尿病。另外呢，这个炎症的状况呢，还可以造成老年人出现老年性痴呆。炎症反应过程呢，可能呢会导致到这个神经系统细胞的损伤。随着年龄的增大，免疫系统的调控的机制可能发生混乱，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我们人体老年人的神经细胞的功能的正常发挥，所以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必然是认知功能的下降，老年人的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啊下降，那就表现出来可以是老年性痴呆。当然还有一个严重的影响是出现细胞病变。长期的炎症的症状的话，会使得免疫系统功能混乱，识别和清除病变细胞的能力啊产生了障碍。就说人本来对于我们体内的一些病变细胞啊可以识别的，先是认识它，完了后来呢清除它。可是现在呢，长期的炎症的话会促使免疫系统功能发生混乱的话，本来应该它具备的功能啊就发生障碍，识别和清除病变细胞的能力产生障碍，所以呢这就造成了病变细胞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机会。比如说像局部的咱们胃部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那很可能呢让这个胃炎呢发展成为胃细胞的病变。那么腹部食道的细胞病变呢，也可以因为啊长期存在的炎症的话呀，最后呢造成呢更大的这个疾病。那实际上慢性炎症啊是跟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说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说啊不注意餐具的卫生，可能会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引发胃炎，提升了这就是胃这个胃部细胞病变呢就提供了这个风险了，提高了风险。另外血管硬化的斑块呢，跟我们平时的甜食啊、油炸的食品啊、摄入过多啊还有关系，可以导致呢血脂升高，促使细胞局部释放炎症因子，进而引起血管内皮啊损伤。另外呢还有心情啊郁闷、精神压力啊过重，造成我们的肾脏腺素、肾脏腺糖皮质激素分泌过多，也可以造成慢性的炎症。当然了，好多朋友是喜欢久坐不动，不仅呢能够使得脂类、糖类的代谢发生混乱，还可以使得血管的循环不通畅，出现局部的微血栓和局部的血管的炎症。所以说从很多的生活方面，不良的习惯呢都可以造成我们炎症。当然其他更明显的是喝酒的，如果酗酒的话，对肝脏细胞损伤就很大了，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下降。抽烟呢也是导致气道以及肺部啊发生炎症。另外呢昼夜规律啊被打破，咱们免疫系统啊内在的调控的这个节奏也会发生改变，所以都可以发生炎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过度的使用一些药物会杀死某一些正常的细胞，导致局部的菌群失调引起炎症。所以说咱们引起慢性炎症的话呀，往往跟我们健康的方式啊不协调有关系。 所以说咱们要求的是一个什么科学的生活方式，你要适当的运动，咱们要科学的膳食结构，你还要使得自己的心情不能处在郁闷啊、精神压力过重啊这种状况，短期可以克服，可是你要是长期的话，必然呢就是造成了对于我们呢整个的免疫系统功能啊出现了混乱以后，出现了炎症以后，倒过来对于我们发生一些疾病啊就受影响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人的生理功能啊必然是出现变化的，年龄不饶人嘛，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脏器以及组织的细胞啊逐渐会发生形态功能和代谢一系列的改变，这就会出现退行性的变化，甚至功能的衰退的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机器越来越容易啊伤势啊一个正常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造成了发生炎症感染疾病的往往呢可以一直到终至一直到死亡。所以呢这种生理性的衰老对于我们老年人呢影响还是很大。生理性的衰老基于累积性的普遍性、前进性、内生性、危害性的特点，有明显的个体的差异，不同的个体之间跟同一个器官组织细胞之间的衰老的速度和衰老的程度有明显的差异。生理性的衰老主要表现在我们体内的内环境的稳定系统啊减退，人老了，机体各个器官系统啊结构和功能呢出现衰退，那尤其是神经啊、内分泌系统啊、免疫系统衰退特别明显。那么要使得稳定机体的内环境的能耐啊处在正常，这样可以导致我们机体的很多的生理生化的指标和体液、血压、血脂、血糖、体液的 pH 值的浓度等等，所以使得它能够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体内的内环境的平衡，内环境平衡不平衡必然造成我们各种的疾病，因为你整个内环境不平衡吗，那么就是生理生化指标呢都不正常了，那你的体液、血压、血脂、血糖pH 值、体内的离子的浓度都是不能够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说咱们要使得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有一个健康的状况，减少老年性的疾病的风险的发生，咱们刚才就谈到了这个慢性炎症可以造成心血管的疾病，可以造成我们出现糖尿病，还可以造成老年性痴呆，还可以造成我们体内细胞病变，那这都是慢性炎症的作用。那你要控制这个炎症的话呀，就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所以这实际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呢衰老了它必然是造成免疫系统功能衰退，免疫系统的功能衰退是衰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是最早出现衰退的，所以一般四五十岁的时候，你要是 X 光底下的话，咱们胸部的这个胸腺呢你已经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就是衰退了。实际上从青春期开始啊，胸腺呢就是出现进行性的退化，受到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产生呢细胞 因子的能力也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那这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主要的原因。另外呢，受骨髓的调控，这个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分泌免疫球蛋白的能力也会下降，所以这些变化导致老年人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系统功能就减弱，对突变的这个抗原监视的功能呢降低。所以往往老年人呢本身由于免疫系统功能是处在不正常的状况，容易出现呢一些感染性的疾病，或者甚至一些免疫缺陷性的疾病。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衰退的另一个特征是识别异剂的能力降低，对一些自体的成分的反应性啊异常的增高，以至于产生很多种自身的抗体，就产生了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而在这个过程中间，灵芝能够啊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灵芝调节我们免疫系统功能表现在我们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表现在对于 NK 细胞的活性的作用，对于啊吞噬细胞的功能啊都起一个调节作用，可以增强单核吞噬细胞以及 NK 细胞的功能，可以增强我们的体液免疫系统功能，可以增强细胞免疫系统功能，促进我们免疫细胞因子的产生。所以正因为灵芝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那么由于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对于我们全身的作用，造成我们对于啊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循环系统啊、还有骨骼系统啊、泌尿系统啊等等全身的各个组织的功能啊起一个调节作用。所以说咱们说这个炎症啊是经常是处在慢性状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能够给它控制的话，必然对于老年人引起老年性的疾病呢就是危害很大，就是容易发生呢引起老年性的疾病，那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呢明显的就表现出来。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一会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